孝惠皇帝。元年冬十二月，帝臣出赦，赵王年少不能早起，太后使人持朕印之。黎明帝还，赵王已死，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，去眼熏耳，印阴药，使居侧中，命曰人质。居数日，乃召帝观人质。帝见问之其戚夫人，乃大哭，因病遂于不能起，使人请太后曰：“此非人所为，臣为太后子，终不能治天下。”帝以此日饮为淫乐，不听政。陈光曰：“为人子者，父母有过则谏，谏而不听，则豪气而随之。安有守高祖之业，为天下之主，不忍母之残酷，遂弃国家而不恤，纵酒色以伤生。若孝惠者，可谓笃于小人而为之大义也。”喜淮阳王友为赵王。春正月，始作长安城西北方。二年冬十月，齐悼惠王来朝，饮于太后前。帝以齐王兄也，置之上座。太后怒，着鸩酒至前，赐齐王为寿。齐王起，帝一起取之，太后恐，自起犯帝之。齐王怪之，因不敢饮，扬醉去。问知其鸩，大恐。其内史事睡王使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，太后喜，乃罢归齐王。春正月癸酉，有两龙献兰陵佳人井中，陇西地震。夏汉河阳侯仲薨，赞文忠侯萧何病，上亲自临事，因问曰：“君及百岁后，谁可代君者？”对曰：“知臣莫如主。”帝曰：“曹参何如？”何顿首曰：“帝得之矣，臣死不恨。”秋七月辛未，何薨。何至田宅，必居穷僻处，为家不至原屋，曰：“后世贤，师无俭，不贤，无为世家所夺。”癸巳，以曹参为相国。参闻何薨，告舍人，促至行，吾将入相。居无何，使者果召参。使参微时，与萧何善，即为将相，有隙。至何且死，所推贤为参。参待何为相，举世无所变更，依尊和约束，则郡国吏木讷于文辞，重厚长者，即召除为丞相使，立之言文刻身，物欲声名者，则斥去之。日夜饮醇酒，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，来者皆欲有言。参者印以醇酒，见欲有所言，复印之，醉而后去，终莫得开说，以为常。见人有细过，专掩匿覆盖之，府中无事。参子竹为中大夫，帝怪相国不治事，以为其少振于，使竹归。以其私问参，参怒，吃竹二百，曰：“促入室。” 天下事非弱所当言也。至朝时，帝让参曰：乃者我使见君也。参免官谢曰：陛下自察圣武属与高帝。上曰：朕乃安敢望先帝。又曰：陛下观臣能属与萧何贤。上曰：君似不及也。参曰：陛下言之是也。高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，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，尊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帝曰：善。参为相国，出入三年，百姓歌之曰：萧何违法，教若化一，曹参待之，守而勿失，在其清静，民以宁一。三年春，发长安600里内男女146000人乘长安，30日罢，以宗室女为公主，假匈奴莫毒单于。是时莫毒方强为叔，使使为高后，辞疾懈慢。高后大怒，召将相大臣亦斩其使者，发兵击之。樊哙曰：臣愿得10万众横行匈奴中。中郎将季布曰：快可斩也。前匈奴为高帝于平城，汉兵32万，快为上将军，不能解围，仅歌吟之声未绝，伤夷者浮起，而快欲摇动天下，妄言以10万众横行，是面慢也。且夷狄譬如禽兽，得其善言不足喜，恶言不足怒也。高后曰：善。令大业者张氏报书，身自谦逊以谢之，并未以车2乘，马24。莫毒复使使来谢曰：未尝闻中国礼义，陛下幸而赦之，因献马，遂和亲。夏5月，立闽越君尧为东海王，尧与吴诸结越王勾践之后也，从诸侯灭秦，功多，其民骈赋，故立之，都东欧，谥号东欧王。6月，发诸侯王列侯徒立20000人乘长安。秋7月，都救灾。是岁，蜀坚堤反，击平之。4年冬10月，立皇后张氏，后弟子鲁元公主女也，太后欲为重亲，故以配帝。春正月，举民孝悌立田者，复其身。3月甲子，皇帝冠，赦天下。省法令防利民者，除邪疏律。帝以朝太后于长乐宫及建网，硕币繁民，乃筑妇道于武库南。奉常叔孙通谏曰：此高帝越出游衣冠之道也，子孙奈何圣宗庙道上行哉？帝惧曰：即坏之。通曰：人主无过举，今已作，百姓皆知之矣。愿陛下为元庙渭北，越出游之，益广宗庙，大孝之本。上乃召有司立元庙。陈光曰：过者，人之所必不免也。唯圣贤为能知而改之，古之圣王患其有过而不自知也， 故设诽谤之目，至敢谏之鼓，岂为百姓之闻其过哉？是以众回每成汤曰：“改过不吝。”傅说解高宗曰：“吾耻过作非。”由是观之，则为人君者，故不以无过为贤，而以改过为美也。今叔孙通见孝惠，乃云人主无过举，是教人君以闻过遂非也，岂不谬哉？长乐宫红台灾，秋七月乙亥，未央宫灵氏灾，丙子知事灾。五月冬雷，桃李花早时。春正月，复发长安600里内男女145000人乘长安，30日罢。夏大旱，江河水少，溪谷水绝。秋八月，平阳一侯曹参薨。六年冬十月，以王陵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。其悼惠王肥薨。夏刘文成侯张良薨，以周勃为太尉。七年冬，发车骑才官一荥阳，太尉冠英将。春正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。夏五月丁卯，日有食之。季秋八月戊寅，地崩于未央宫，大赦天下。九月辛丑，葬安陵。初吕太后命张皇后娶他人子养之，而杀其母，以为太子。祭葬，太子即皇帝位。年幼，太后临朝称制。